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8集。钱多。宁晴走了几步，见晴雨好像是愣在了原地，她拎着袋子顿了顿，缓声问道： 雨儿，你怎么了？ 晴雨将手中的纸张收紧， 没事。 推门进了琴房，晴雨坐在自己的凳子上，他拿起自己的琴，自己试了几个音，眸光一亮，连心脏都绷得很紧。他目光不定地看着摆在桌子上的纸张，这是一张他好几年都做不出来的曲谱，曲谱上的字迹狂野潦草不清，有揉过的痕迹，应该也是被人随意丢弃的。可这张纸到底是谁的？秦宇将小提琴搁在一边，往椅背上微微靠着，一双眼睛低低地垂着。他见过秦染的字，字迹不太工整，有些大，这断不可能是秦染的。而且秦染也说过他没有再拉小提琴了。秦宇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他的眼睛有些放空。这一晚上练琴都心不在焉的，到最后离开琴房，秦宇站在那张纸面前半晌，然后把纸折好带回房间，锁在了自己的抽屉里。楼下秦宇跟宁晴上楼后，林婉跟林奇还在说话。 听说这位又作妖了，要把拖油瓶也带过来。 林婉喝了一口茶，语气有些淡。林奇笑了笑，温和儒雅，他捏着鼻梁上的金丝框眼镜。 那是秦染，小姑娘长得好看。 林婉眉头蹙着，他刚回云城，对秦染的事情也只知道一个边边。林奇只给了长得不错这个评价。 你也别瞒着我了，听说品行不太好。 林婉将茶杯放在桌子上，眉眼略显凌厉，吃道： 打架被开除，休学一年，还要你收拾烂摊子。我这位嫂子十几年了还没长进，连带着生的都小家子气。 林奇出身勋贵，林婉又是高价，虽然是二婚，林婉还是看不起宁晴。 这你倒是误会了，我是有心想帮忙。 林奇摇头，他笑得温和。 不过那小姑娘自己有造化，有推荐信进了一中。她也没住在家里，第二天就收拾东西走了。 林婉勾了勾唇。楼梯拐角处的宁晴心刚一松，林婉又开口了，带着意有所指的声音说道： 她这手段…… 妹妹。 林奇提醒了一句，林婉摇摇头： 我是在提醒你，会咬人的狗不叫，没看到你和锦轩的态度都软了吗？ 生意场的龌龊多，林奇之前没有多想，此时一听也默了默。林婉让张嫂给他续了一杯水，稍稍抿一口，面色雍容： 这家里我只认雨儿这么一个侄女。 知道你喜欢雨儿。 林奇抽出一根烟给自己点上。林家人确实喜欢秦雨，这世家的喜欢总是掺杂着利益，这么多年秦雨虽是妓女，也没少给林家长脸。提起秦雨，林婉面色稍缓。 等过段日子，我会接雨儿去一趟京城，我们家那老爷子就喜欢小提琴，也念叨过雨儿好几次。还有件事，魏林老师一直想找徒弟，到时候我准备带雨儿去拜访。 林奇也是一愣，最后笑道： 能得老爷子看中，雨儿也有福气。 拐角处宁晴停了好半晌才下楼，她下楼的时候，林婉端庄地喝着茶，没再说一个字。宁晴直接去了医院送东西。 陈淑兰住在单独的病房，里面有个护士陪床。 表舅妈还有表叔他们要来看您，宁伟也来云城了。 宁晴一路上东想西想的，情绪不高。她抿了抿唇，说道： 我订了家酒店，后天晚上到时候您也来吧。 陈淑兰前些日子病的时候，那些亲戚就没有伸过头，眼下知道她在云城了，就一个个的给她打电话。宁晴有些不耐烦应付这些亲戚，可是又怕他们去林家别墅找她，到时候她又会在林婉面前丢脸。秦冉的工资日结，每天就做两顿饭，很简单的做法，连碗都不用洗，两顿加起来不到一个小时，一天200。傍晚他做完饭就出来吃饭了，此时他正坐在学校外面的摊子上吃面，他眉眼精致，吃饭也那么漫不经心的。几个少年推推嚷嚷的也挤到这个小摊子吃饭，不远处大众车内，陆兆颖微愣道： 不是，社会姐就吃这个？ 一碗素面上面就飘着几根青菜，寡淡无味的。眼看着旁边那几个少年一人点了一碗牛肉面，陆兆颖手搭着方向盘： 我今天不是刚给他结了钱，难道他减肥？ 程俊目光透过车窗也看到了秦闪，他腿微微搭着，穿着休闲裤。 你下去。 啊， 饿了买牛肉。 程俊漫不经心地说道：刚刚社会姐做的饭喂狗了。他摸了摸鼻子，下车去给大爷买了一堆牛肉，还非常巧地跟社会姐打招呼，临走时还细心地给社会姐留了半盘。黑色的大众缓缓开走，车内陆兆颖看到社会姐捏了一块牛肉，靠着椅背眯着眼吃着，指尖如葱。 他不是减肥。 陆兆颖又一愣。程俊没有说话，只是微微偏着头，眉眼清俊。 走吧，陈管家要等急了。 到达别墅，陆兆颖停好车，将烟咬在嘴里，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。他拿起一看，是一条短信。 啊！ 陆兆颖看到正慢吞吞下车的程俊，愕然开口： 我们昨晚下的单子被退了。 一中，秦冉撑着下巴正在玩游戏，好几条信息弹出来，他面无表情地滑过去，打完一局退出，撑着桌子站起来，顺带弯腰拿了桌子里面的耳机，扣上自己的鸭舌帽去卫生间。打开最后一个隔间，他戴上耳机，开了变声器，压低声音，隔着手机都能听出来又冷又燥。 哪个傻逼五倍下单？钱多烧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